心灵环保。主持廖一法师、刘婉芬。 好啦，听过咗九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唔使讲啦，直播室咧真系嘅，每个礼拜都有呢位嘉宾喺度。点解我话真系咧唔系假嘅咧？因为啲人成日都问我，佢乜廖一法师翻嚟咩？所以我听到，我话大佬啊，翻出嚟好耐啦。系啊，每逢星期六啦，如果你喺节目重温，听日星期日啦吓。咁我哋希望咧系内外都包住兼顾住啦。如果你话有喺身体上面有外表上嘅问题，你想我好想处理一下啦，咁我系皆欢迎啦。如果身体咁舒服，更加应该去处理。但如果你系心灵方面咧，我觉得有啲嘢系都系需要人哋嘅鼓励嘅，甚至乎有时系需要咧系自己帮自己。例如有时我都话我自己都会好攰好软弱啦，我同自己讲唔好咁样谂，开心啲吓，同埋要真系做一啲积极嘅嘢，例如点样去改善自己咧。咁呢个系要从自己嘅心里边去出发啦。呢一番事我都即刻忍唔住好想问下你。当然喺呢啲咁嘅世代里边，呢啲咁嘅时间啦，个个人都话冇錢好慘啊，擔心份工啊咁。我覺得自己都喺度計，我喺度計過，如果我要退休30年，即係我要退休啦，如果我準備退休咁啊，當我60歲退休，我擔心我有30年命啦。咁我就要儲夠30年錢嘅喎。如果唔係咧，咁就即係將來邊個養你啊？我又冇細路嘅。咁我曾經真係見過一個真人真事嚟嘅，一個教，我唔記得佢係校長定教師啦，一個係即係好似係校長嚟嘅。佢話自己積蓄咗20年嘅錢啊。咁點知咧？佢好長命，佢當時係60歲退休，到80歲，佢真係啱啱好用完自己啲錢咧，佢跟住開始就要攞綜援啦。即係呢啲故事聽落去，佢唔係冇為自己準備，但係你諗下要儲20年錢咧，原來即係都唔細錢。咁我嗰日好認真喺度計住自己啦，我當我每個月我計曬，即係我加曬所有通脹，我當我每個月咧以而家嘅生活水準，我要 keep 住，同埋咧就計埋啲通脹啊各樣嘢啦。因為家庭咧大概要20000蚊嘅收入啦，要有20000蚊，我計到咧就如果我要維持30年嘅話，我要720萬，我就發覺咧我而家連個零頭都冇，我就諗咪好慘咯。所以咧嗰啲同事喺度話。观音借富，我系咪真系借到钱噶？几时还噶？佢你死啦你！咁我即系我好好奇啊嘛。咁我就话，观音借富，我从来都冇听阿廖一法师讲过。咁系一个佛法嘅一个角度啊，因为其实系一个民间嘅一个嘅智慧啦，或者系民间一啲嘅，我唔知佢一个迷信啦，即系因为系乜嘢啦？ 因为首先咧，你问得非常之好啊！最近即系大家都好热烈地咁样去排队啊！去商 店 啊， 排几日啦？ 系啊，系啊，系啊，去问观音借富啊，咁啊，亦都有人问我话：李法师啊， 你借唔借？你要唔借啲？ 唔系啊，你冇办法攞到丑啊，或者系咪即系经过你之下，你喺你自己嗰个中心咧？ 你自己搞咯， 你自己办啦、啊，唔使我哋喺出边排得咁辛苦啦、啊。咁即系咁样 啊？呢个问， 还是系咪可以即系系咪个个观音都得噶？咪 自己喺屋企，不如同阿观音倾完偈之后，自己写张 check 俾自己得唔得？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问得好好啊，今日就攞一样嘢嚟以正。试听啦吓，咁正信嘅佛法入边啦吓，那个观音大士或者系讲紧啊观音菩萨咧，咁佢咧有一个佢嘅有一个特质嘅，呢位菩萨呢个特质就系咩咧？佢唔理你系咩宗教嘅，你敲佢道门咧，佢一定会开门。系啦，佢一定会开完，仲会应你，仲问咩事啊？可以帮你啊？咁样，佢尽量系做到咧你所愿所求嘅。咁呢个就系即系观音菩萨嘅特质。咁不过，如果你所愿所求嘅嘢咧，系唔系有利于人嘅，作奸犯科嘅，咁佢梗系唔会满你嘅愿啦。 但如果我好缺钱，如果你唔借俾我，我就去打劫啦。咁我都益人嘅喎。嗱，我而家唔打劫，我就借你钱啫。 咁但系即系喺呢个嘅角度入边，我哋讲翻话观音借佛呢样嘢啦吓，正信嘅佛教入边咧系冇呢样嘢嘅。咁佢哋就会话观音菩萨咧。喺我哋嘅我特登即係为咗你呢个问题呢，我就即刻要我个电脑要即刻要好快好快转一轮，就係话我记得观音菩萨佢有教过我哋好多个法门嘅，你点样可以所求随意嘅，意思即係你所求所愿嘅都可以得到。而真实嘅案例呢，我亦都见过。以前呢廖森法师今日冇嚟，廖森法师咧喺美国咧有个朋友，咁呢个朋友就好虔诚嘅佛教徒嚟嘅，佢净系咧信观音菩萨嘅啫，咁唔系话佢其他菩萨都唔信，只不过系净系信嘅意思，即系话净系信嘅意思，即系话佢净系去修观世音菩萨教我哋嘅大悲咒，佢净系修呢个功课嘅啫。 有一次佢好张望，好彷徨啊！咩事呢？佢个细路俾人绑架咗。 哦 ，OK， 喺美国啊， 好紧张啊！ 咁佢成人个人乱晒，唔知点算好啊！咁同埋喺过去佢哋嘅个案入边，就成功揾翻个例子系冇嘅，仲要话揾唔到个尸体添嘅。佢唔知点算好，咁佢就去到寺院度咧。佢自己屋企都有菩萨噶，不过去到佢即系方寸大乱之下咧，报晒警啊，所有嘢 都可以做嘅已经做咗啦，喺外围方面。 咁去到寺院咧，咁佢就就求观世音菩萨啦，即系咁当然啦，啲法师啊会尽量去支持佢，去鼓励佢啦。咁佢就佢自己因为一个好虔诚嘅佛教徒，佢了解嘅，所以佢就同观世音菩萨讲，佢话如果今次我呢个细路被人绑架咧，唔系呢个嘅小朋友自己嘅。叫业报啊，意思即系唔系佢要还嘅，嘅话咧系只不过系嗰啲绑匪咧，今生入边咧自己作业嘅啫，就捉咗我个细路嘅。如果系咁嘅情形之下咧，观世音菩萨你俾佢翻嚟啦，安全平安地翻嚟。如果系我嘅小朋友今生自己过去生嘅业报，今生咧而家要守翻嘅话咧，你都俾我揾翻条尸啊。佢就係咁樣求， 好合理啊！佢呢個講法 係咁，佢大個人好亂啦，咁但係就瞓唔著啊咁樣，咁所以咧，啲法師就鼓勵佢：你既然一路以嚟咧，你都係信奉觀世音菩薩，而你一路以嚟嘅功課咧就誦大悲咒，咁你就日日就誦大悲咒。你亂嗰陣時就誦大悲咒，總咁佢梗係亂啦，一日廿四小時日就喺度等電話，睇有冇綁匪會打電話嚟啊？有咩嘅情況出現啦咁啊？於是咁樣。48小时未到啊，未到啊，佢个细路自己开门翻嚟，咁佢就好开心啦，咁佢就话：，诶，阿女，点解你要翻嚟嘅嘛？佢话个绑匪瞓着觉啊，即系呢个系即系天下奇闻嚟噶，你绑匪点会瞓着觉啊？咁佢就 瞓着觉，佢都锁得你好紧啊，佢绑你架， 系啊，系绑你噶嘛？佢话瞓着咗啊，两个都咁，所以咧佢就自己走咗翻嚟啦。咁即系自此呢件事干之后咧，佢所有家当啊咩嘢都买晒啦，就翻去佢自己嘅原居地，佢就唔再喺 美国 喺嗰个地方啦。咁呢个系当中一个例子，咁亦都系因为咁，佢就好信。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咁当然啦，衍生翻我哋话香港嘅话，喂，观音借富呢样嘢啊，系点样样啊？咁喺今时今日咧，就系大家好多话裁员嘅风潮入边啊，或者大家冇乜呢个自信心嘅时候啊，我相信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机缘咧，同大家讲一讲咧。观世音菩萨佢系一个非常之慈悲嘅一位菩萨啦，咁同埋咧，佢冇话分咩个宗教，你敲佢到门，佢一定开噶啦。不过，有两样嘢你一定要做到先至有用嘅。第一样嘢就係、是、你一定要信。第二样嘢就係、是、 绝对相信佢佢係帮到你手嘅。 係。咁但係第二样嘢就係、是、你自己都要帮自己。你唔可以咁样依赖晒佢喎。即係换句说话你唔可以、哦、我今次借咗钱啊话有亿八啊或者千八万啊。 八亿啊 ,VIP。 係啊然之后然之后即係大食一嚿咁坐咗屋企咩都唔做。唔得㗎。要行出去做人个贵人先。咁你要喺你现有生活上呢遇到你嘅所谓嘅生命入面个贵人，你必须要事先去做人嘅贵人先。咁你话唔系我冇嘢求㗎，我只系求我份工保得住㗎咋。咁你就喺你嘅工作岗位上面先做别人嘅贵人先。人哋咩唔做㗎你抢住咗，或者做埋人哋嗰份，或者多啲俾笑面人哋，多啲俾一啲正面嘅能量。有激气嘅时候个心就念住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多念住先，如果你能够做到咁落力嘅话，财源都唔会有你份先啦。 系咪？即系呢个你觉得系对而家好慌乱嘅人咧？如果我真系话我好想定住自己嘅心嘅时候，其中一个好具体嘅个嘅方向系咪？ 系、即系简单啲讲啦，我哋去求呢样嘢都求一个心安啫，系嘛？咁你求一个心安，咁你个心点安咧？点样去安嗰个心咧？先由自己开始啦。 不过当然啦，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每个礼拜六嘅时间啦，或者系礼拜日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讲即系一啲心灵嘅环保嘅内容啦。心灵环保意思就系点样令到你嘅心咧觉得自在同埋舒适啊、安稳啊、平安啊咁样。咁啊，任何我成日都讲嘅，每一种宗教都有佢种力量嘅。咁如果喺佛法方面你觉得系帮到你嘅话咧，咁星期六日嘅选择咧，你可以即系听多啲啦。当然我哋都讲就系话喺佛法当中咧就冇任何即系其他嘅朋友系唔可以听嘅，因为你觉得听得 你舒服你都可以听。如果你刚才你的法师给你的方向就是，如果你都为住自己的工作很慌张很混乱，即是很混乱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他提供这个方法。但是两样东西都要做，一个 你会相信有这个佛菩萨，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你要帮自己的时候你都要做人家的贵人，某程度上即是做一个好好的人，起码要帮助人先，不要下都叫人家去帮你问帮你问。如果你做了的时候就有很多贵人围住你身边啊。应该回头我们都讲信心嘛，人为什么个信心这么容易失去的呢？应该回来我们都可以讲下有没有方法的，从佛法的角度。但我只好好奇咧，问下廖一法师啦，好多人都话啦，即系观音借富咧好靓嘅，你只要记得去还咧，你跟住落去咧都系几好嘅。有啲人话我冇还到咧，哎呀，今年咪唔掂咯。所以你无论点，你一定要还嘅时候，今年你借咗，出年要还，但系自己唔得闲都好，你都叫阿妈去还吓。咁我就喺度谂，同埋。究竟呢、這个你头先都讲喺即系正信佛教里面就冇观音借富呢样嘢，但你就话有佛菩萨嘅，有观音菩萨嘅。 有嗱，睇一本嘅其实即系过去嚟讲，我即刻记得嘅就有大悲心陀罗尼啊。大悲心陀罗尼嘅意思就系话，有一本经文咧入边咧系讲紧佛陀介绍观音菩萨出场嘅，亦都系叫观自在菩萨啦，佢出场啦，出场做咩咧？咁样就讲紧佢嘅。佢嘅功德啊，佢嘅殊勝啊，不可思議啊，等等。咁同埋佢對世間咧嗰個因緣係咁深厚嘅。咁當中咧就係觀世音菩薩咧就同佛陀講，佢話你介唔介意我喺今日咁多人喺咁呢個大眾嘅場合入邊咧，我想咧為大眾咧講一個利益大眾嘅法門啊。呢、個利益嘅法門嚇，利益嘅法門。呢、個利益法門係做咩咧？就無論你係有病嘅，或者你有願所求嘅，或者你而家係個惶恐嘅狀態嘅，或者你面臨一啲什麼個訴訟。甚至乎你是想要怀孕的，想要 BB 的，即简单啲讲， 所有所求所愿咧， 系啦，所求所愿啦，系嘛？你只要跟呢个法门去做咧，就得噶啦。咁佛陀话：，难得你会生起一个大悲心，要去俾后来嘅人得到呢个咁大嘅利益。咁当然希望佢即刻讲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就為我哋咧講教咗我哋咧一個叫做大悲咒嘅法門。咁呢個大悲咒嘅法門咧，咁佢就話原來係過去咧佢自己未成佛嘅時候咧，係有一位都係一位佛嘅名啊，叫做千光王靜住如來，佢教佢嘅。咁呢位千光王靜住如來咧就話啦：你首先有個信心先，同埋第二你要生起個大悲心先。你有咗呢兩樣嘅舉足咗啦，第三樣嘢就係你唔係為自己嘅，你係要幫別人嘅，咁咧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後來觀世音菩薩佢自己成就咗之後咧，佢就話：好啦，我今日就要攞呢個嘅咒語咧，同大家結緣啦。咁佢就講呢個大，仲呢個大悲咒。咁呢個大悲咒咧。在再之前咧，你要做之前咧，我头先都讲起啦，你要生起一个叫做信嘅心啦。第二，你唔系为咗 自己 嘛，你为咗别人噶嘛。咁当然好，与此同时，有时而家凡夫嘅我有所愿所求，我都希望搞掂咗自己先可以为别人噶。咁所以观世音菩萨就话，你要生起个大悲心先。个大悲心嘅意思即系 慈悲心啊，大悲心。 应严格嚟讲有少少唔一样。 你解释下咁。 系啦，慈悲咧，嗱慈同悲其实系两个唔同嘅层次嚟噶。系啊，慈咧就系、是、你睇下个苦难入边咧，你当下咧，譬如话地震，佢冇地方住啦，冇医药啦，咁你即刻咧俾茅棚佢，俾一个帐篷佢住，俾医药佢啊嘛，让佢当下嘅苦咧可以咧暂时咧 解决到先， 缓和落嚟。 OK。 咁簡單啲講，嗰、那個就係如同我哋社會嘅救濟事業，嗰、那個係好快嘅，你即刻俾錢就得㗎啦，或者用一啲好短暫嘅方法舒緩到佢現有嘅困難。但係悲呢係講緊長遠嘅，長遠就係咩呢？要將佢個苦掹走咗。要將個苦掹走咗嗰下 呢，呢個係最難啦， 係最難的。 我俾少少錢你難解決燃眉之急，我哋啲宣傳聲帶都係咁講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冇長盤難顧喎，點樣將你個悲攞走呢？ 所以嗰個大悲心就係意思係長遠性嘅，有堅持嘅，同埋不離不棄嘅。咁只要人哋話需要嘅，你就自動現身㗎啦。咁所以話我要生起個大悲心。咁所以。在这个的大悲咒的功课里面呢，平时好人好者的时候呢就要识念诵。到你有所愿所求的时候，当然我们跟着观世音菩萨的意志去做人啊，要即是你作奸犯科，即是偷呃拐骗，那你叫他如你的愿有少少艰难。 他不会帮这些人。 可唔可以咁样讲啊？ 咁唔会佢嘅佢唔会话我唔帮你，不过佢唔会帮你做坏事。 嗯、 你话啊，我希望医好我妈妈个病，念、呢个大悲咒送你，佢会帮你嘅。 但我要诚实，我有攞十亿咁样，我要中六合彩，一注独得咁样，咁呢个就问啲，可唔可以咁讲啊？ 应该咁讲喺正信嘅佛法入面咧、一路都强调话咧，我哋从事所有个行业咧、应该系正财，正财干净嘅财，净系三点水嗰个 钱，吓系干净嘅， 系系要干净嘅钱翻嚟嘅。如果入边系即系经过好多唔同嘅途径啊，你话赌赌入边嗰个亲心其实咧。好犀利嘅，咁當然啦，有啲人買完六合彩翻嚟，我有將一部分去捐俾人， 即係我都係幫馬會做善事啫。OK， 咁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值得去大家話啊，好啊，你起碼你用呢個叫六合彩嘅途徑。得到嗰筆錢、而你將佢做咗慈善嘅善款，咁都係值得鼓勵嘅。咁、但係我哋講翻話，我點樣樣可以經過呢個大悲咒嘅途徑？可以醫病或者所求遂意咧咁樣，你要生起個大悲心。咁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咧就話，我點樣樣可以咧，真係能夠如大家如觀世音菩薩講話，能夠應驗啊。咁因為大悲咒咧，喺我自己個人嚟講啦嚇，好耐之前，我仲未係一個佛教徒。我自己親身睇到咧，佢嗰個係不可思議嘅。不可思議意思就係話。屋企真係有人病，咁喺嗰個病嘅當中咧，佢又要食孖啡止痛，咁可能當時因為係冇佛教嘅熏陶，冇佛法，唔知道係嗰個病人自己嘅業障現前啊，就會以為咧佢係有啲乜嘢嘅精神病啊或者異狀啊，因為咧。佢好亂啊，佢就會成日有一啲奇奇怪怪嘅説話， 我記得你話發脾氣啊，甚至乎喐手啊、喐腳 啊，就諸如此類啦，係啦。咁所以當時咪帶睇精神科醫生咯。精神科醫生話依個唔係啊，佢食嗎啡嘅問題啊。你睇主診科醫生，主診科醫生就話依個唔係我嘅問題啊，係如果係即係家庭出現有依方面嘅問題咧，你應該睇社工啦，咪帶睇社工嗰方面嘅心理輔導咯。心理輔導又唔話唔係啊，你應該帶翻去睇，即 係總之搞嚟搞去都唔知佢點解會咁樣嚇。 彷徨無助之下咧，我家人就好似喺地獄，病人亦都好似喺地獄。咁嗰個期間咧。我唯一嘅一个出路咧，就系、有人同我讲，佢话有一位菩萨叫观世音菩萨，咁佢咧就是、一个法门叫大悲咒嘅，系、可以医病嘅，你试下啦咁样。大悲咒入边咧，佢嗰个翻译本咧，因为佢本来系梵语嚟嘅、翻译到嚟汉文咧，有啲系86句，有啲系82句，或者有啲系唔知系若干嘅句啦。总之我攞到嗰个版本咧就82句嘅 ，click click click 咁样。咁點樣去念都好咧，當時念21片啦，每一放工翻嚟就念啦，過幾兩個鐘頭念完咧，喺菩薩面前咧就擺一瓶乾淨嘅水，然之後就念呢個大悲咒，念完之後咧將個水咧就俾咗個病人飲。咁當然個病人唔知咩事，我哋自己亦都唔知咩事， 淨係點樣去？ 係啊，淨係識得話 有人教你用方法。 係啦、你幫幫我啦，淨係求你，唔該你幫幫我啦，就係咁樣 就希望佢平靜落嚟，係咩？唔好咁辛苦咁。 唔好咁辛苦。咁果然後來成樣嘢係演變出嚟嘅結果係不可思議嘅。咁嗰樣嘢係令我當然病人後來終於都。走咗啦，不過佢係善終嘅，同埋佢最後來冇痛苦，亦都冇話之前嘅嗰啲混亂嘅狀態、精神異狀嘅，完全冇曬啦已經。嗰樣我係好感恩嘅。到我再去遇到一啲嘅唔同嘅狀況嘅時候，咁我就慢慢體會到話，觀世音菩薩佢嗰個不可思議嘅地方就係、是。佢冇话你要乜嘢嘅信仰，或者你系咪要信佢？总之你敲门嗰下咧，佢一定会应你嘅。同埋咧，当然咧要睇我哋自己嘅人。有啲人点解佢话啊，今次观音借苦咧，虽然喺正信嘅佛教入边系冇呢个呢回事嘅，但系喺个当中 都好感受得到嗰种好处喺边度咯。 我谂系俾人去教到人哋咧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咯。个信息譬如幻神咁样啦吓，你。应承咗个嘢，你就要做得到。 一阵间翻嚟，我要详细问下啲人嘅还城嘅方法，好似唔系你所讲嘅嗰个状态嘅吓。 今晚咧，其实我哋就透过好多朋友喺呢个礼拜频频扑扑啦，就要即系系观音借富啦吓。咁啊，当然我就同阿廖一法师倾嘅时候，你就话其实喺正信佛教里边咧，就冇所谓观音借富嘅。 冇嘅。 不过观音菩萨咧，真系有呢一个菩萨喺当中啊。 有一位菩萨。 咁、啊、而佢有一个好大嘅特性就系、是、你敲佢道门，你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真系会应你嘅喎。 会。 咁、啊、但系我 应你嘅意思即系唔系话 唔系话 喺边位啊？ 我先我本来我真系即刻，如果你话系，我就喺边度问揾佢咁样。咁但系即系所谓应你嘅，嗱、啊、正正就系呢样嘢啦。你话应我，应我咩咧？系譬如喺今次观音借富里边咧，嗱好多人都话啦，好我要借几多亿？咁其实几多亿都系指上面嘅几多亿啫，因为佢嘅最低嘅银码咧借俾你咧，佢好爽噶。 你会知道啊，人间咧，人间嘅钱咧，同喺菩萨个角度啦。嗰、那個所謂嘅財富咧嘅演繹，大家唔一樣 嘅。咁我所以我先問你，嗱而家嗰個最低佢俾你嘅咧，就是、人人都一定有，起碼坐底咧，你3000万一定係走唔甩嘅啦。咁、有啲人就可以，如果 VIP 咧就可以借到8亿几噶。普通嘅人都借到，即係有幾億借都唔出奇噶咁樣啦。然後佢又係3000万借到3亿几咁樣啦。咁當然我唔係好明白個意義喺邊度 嘅。嗱、不如我打個譬如咧，即係大家嚟試講句啦嚇，新蒸頭未過啦。咁、如果有人話，呢、这个冥通银行嘅发钞嗰种钞票， 可以攞出嚟使啊！ 我哋用唔用得咧吓、即系俾你，你有冇用啊？ 如果变翻做港币啊、美金，我 OK 嘅， 系唔用得噶嘛？嗰、那个即系喺啲人嘅相传之下，话嗰个系 喺 地府嘅 地府嘅钱啦， 嘅系啦嘅货币嚟噶嘛？咁即系话你所求嘅东西喺观音菩萨嘅眼入边咧，嗰样嘢嗰个财富嘅演绎。 同我哋世人所谂嘅系唔同的， 系唔一样嘅、 嗯。 因为咧，一路以嚟咧，都系讲紧话人嘅最大嘅财富咧、就系知足啦。 系 你有几知足，你咪有几多亿咯。我好记得咧，以前有一个广告，嗰、那个广告咧就一个小朋友咧、就听到个舅父嘅电话，佢就收线啦。个妈妈就问佢边个打嚟噶？个舅父啊，又打嚟做咩啊？唔系啊，舅父话带好多亿翻嚟啊！哎，真系啊！咁、跟住佢哋开始咧就买好多家电啊，各自去买佢自己心里想嘅想嗰样嘢，就迎接呢个叫舅父嘅回来啦。舅父终于翻入家门啦。咁、所以咧，呢、个小朋友嘅妈妈咧就问佢啦：细佬， 你啲钱喺边啊？ 系咯， 几多钱啊？ 听讲你带咗好多亿翻嚟喎！当然啦，当然啦，喺啦，喺晒个袋度啊！打开嚟睇啦，原来就好多支亿力多啊！ 哦， 佢咪好多好多亿咯？呢度所以吓嗱，喺个舅父嚟讲，呢、个亿。 是好好嘅嘢， 系好好嘅东西。咁、当然啦，喺玩广告嚟讲，佢哋系玩嗰个同音字啦吓、我只不过系想借呢个嘅广告嘅一个趣妙嘅地方，同大家去讲话。观音菩萨佢讲嘅，你嗰个富有就系知足，富有就系平安，富有就系你点样去为人布施，富有就系你点样去付出， 系 富有就系你点样去为自己守个承诺。嗰、那个为之真正嘅富有。嗱、如果收到1亿啊，收到话3亿嘅朋友啦，咁即系话佢叫你要努力去学习点样知足。佢叫你努力去学习咧，点样样咧为自己守承诺。佢叫你学努力点样学习咧去布施。 冇人会讲呢件事嘅，廖一法师。咁一定系嗰啲亿就吓、今年咧嗱唔使惊啊，无论你起码你都有3亿啊，大佬系咪？你有3亿，即系话你嘅老细唔会随得你去边啲咁搭水。咁、但系我就话啦。 咁你咪讲咯，如果嗰度今日、琴日有5000人定6000人，每人都1亿，咁嗰度几多钱啊？你话 唔系，因为观音大士多咯，即系因为观音菩萨佢有用唔尽嘅嘢。 系咁系咪真系我哋会得到咁多亿咧？ 咁一定唔系嘅，不过 冇错。嗱、那个好玩嘅地方就系、大家都知系唔会真系咁多亿嘅，不过咧佢哋会好开心。 系啊系啊， 嗰、那个觉得啊好似。I'm blessed， 即系我 系福啊， 系啊，我系被庇荫紧。 因为咧，我有个同事咧，佢由旧年借即系观音借富啦，佢唔知借到几多千万，今年佢借到1.8亿啦。哇，我借多咗一倍啊，咁样，我唔知边个俾佢，点解？ 嗱，如果以我头先个演绎嘅方法咧，即系话佢要努力啦，佢要努力。努力去布施，努力去行事。 因为今年得到嘅比旧年多，系咪啊？咁所以佢更加要俾人努力。 佢要俾人努力，系啊，努力咁去努力学习点样知足啊。 系 吓，咁、如果话借唔到嗰啲咧，你又唔使 唔借唔到噶，系咪啊？ 我唔知喎、 我惊嗰啲人推烂嗰个祭坛啊，借唔到。哇，我俾入场费几万蚊嘅，你知唔知？ 要钱嘅咩乜？ 要噶，你买元宝嗰啲嘢，有个礼品包嘅，即系我唔知嗰啲叫咩咧，里面有花生。 我同你讲啦，第一样嘢， 菩萨咧又唔中意我哋大家做一啲唔环保嘅嘢啦。第二样嘢，菩萨又唔中意我哋咧喺呢个当中咧就系嘅。你话求一个心安， 嗯， 菩萨会明白嘅，佢会俾佢庇荫大家嘅。好啦，就俾你一个心安啦。但系喺呢个当中咧，大家唔好忽略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如果先要去得到菩萨嘅庇荫嘅话咧，我哋先学习咧点样去惜福惜缘先啦，咁样去讲法啦。 明白。 呢、这个惜福惜缘就系咩叫福咧？点样珍惜我哋嘅福气咧？从我哋每一餐饭开始，你唔好咧食叫埋晒咁多食，即系 食唔 晒嘅，食唔晒咪打翻翻嚟继续食咯，系嘛？唔好眼阔肚窄啦。惜缘由边度开始去学习咧？就系、是、同事啦，记得同人结缘，唔好结怨啦。你平常都做紧嘅话，你嘅所愿所求咧。菩萨自然会听到嘅、 其实如果你咁讲啦，即系我哋话喺呢个正信佛教里边，真系我哋有观音嘅菩萨啦。 系 咁，佢好多时候好多人都同佢好亲近啦，会可能系会念大悲咒，因为你都讲啦、大悲咒嘅第一个法门，即系第一个嘅最重要嘅， 你要信佢， 你要相信啦。 系啊， 第二样嘢就系话你要有慈悲嘅心啦，亦都有悲嘅心啦，有大悲心啦。咁如果系嘅时候咧，你所愿所求咧就比较，即系你会达得到你嘅所愿所求，同埋你嘅愿望唔系害人噶啦，你系利人嘅，而唔系。你自己咁简单 啊，系 咪？ 或者你自己医病嘅都可以噶。咁你咪、你，因为如果以大悲心陀罗尼经入边去讲话，你每一日佢、你能够念到五片大悲咒，咁、而又跟住嗰个十善去行，咁我相信咧，你所求就会遂意咯。 咁、我就好想话啦，如果咁讲咧，即使嗰啲人去观音借富，可能喺嗰、那个，当我哋而家炒翻转头就好难知道真实嘅版本，点解会有观音借富呢个话题啦、但另一个部分就系、是。佢好肯定就係佢知道你求心安，因为你嚟咗佢都係真係令你有心安。 你试下我哋喺新城长经台啊、我哋做一个又喺呢个叫做观音借富嘅另类版，唔好话观音借富啊，我哋叫做话观音祝福啊、或者係呢个佛陀祝福啊、或者阿弥陀佛嘅总之係一个平安啊、派平安啊。我諗都好多人信嘅唔信嘅都即管嚟下㗎、都一样係会有㗎。 Okay. 我相信係现有嘅人大家係 想揾去追求呢种 得心安啊， 系，所以佢就追求心安啦。咁你都讲嘛，如果佢即系有呢一个所谓嘅佢嚟叩敲佢个门，佢都会。同埋，如果佢系有呢个所谓慈悲大悲心嘅话，佢都能够得到佢所愿所求嘛。即系佢求心安系绝对冇难度嘅。 咁所以你哋话如果还神嘅话咧， 系啦， 你只要 点解要还翻俾佢咧？ 譬如你觉得你今年咧真系被祝福到，喺呢个当中你被庇荫得到，你有好多你觉得好系我一定系被祝福，所以我有如是如是嘅好运啦。你是不是可以将你这个好运得来的成果呢分享给人呢你多行布施啊。咁你已经系同观音菩萨还紧神。 但系点解嗰啲人要去翻个庙度还嘅？即系唔系你讲嗰样嘢嘅喎，阿李德法师。 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啦，嗱，你唔使咁逼去做呢个还神噶。你只要有呢、这个观音菩萨咧，其实咧喺我哋嘅佛教入边咧，其实所有菩萨都系噶啦，就系、是、教我哋咧点样学习付出啊。呢、这个付出系好紧要嘅。付出唔系净系对我哋家人，对一啲你唔识嘅人啊。点解我哋会话观音菩萨佢前面通常都系话呢个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啦、大慈头先解释咗啦，大悲都解释咗啦、因为嗰个慈悲你都要人去执行噶，要人去演绎噶吓，咁、嗰个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亦都系佢希望树立一个叫做话形象，让我哋咧、去学习佢个大悲心，或者去学习佢个大慈心咯。每一个人如果系可以识得将自己嘅成果同其他人去分担、或者系分唔系分担去分享嘅时候，嗰啲叫布施啦。或者你话我冇钱去布施嘅，我自己而家都喺一个危难当中嘅、你俾人一个笑面，一句安慰嘅说话，系、一种布施嚟啦。菩萨永远唔会离弃呢啲人嘅、因为所有佛经入面都讲嘅，只要任何一个人去做过一条羽毛嘅咁轻轻嘅善事都好咧，佢都呢啲人只要佢话我需要帮忙啊，自然你就会感召到你自己嗰个所谓嘅贵人出现嘅。咁当然喺呢个嘅头先你讲话观音借富之后，你要去还神嗰样嘢。咁我哋所想知道做还神呢个动作，当然系好嘅吓，即系感恩于呢个叫做菩萨。 即系呢个形式都呢个形式啫。 系，不过平时你对你自己所讲嘅嘢，你有冇有守呢个承诺咧？呢、个好重要噶，因为我睇咗一则新闻咧，就系、因为有一个人咧，佢旧年太忙啊，佢一路都系喺北京做嘢，所以佢冇时间 翻嚟去还神，咁佢就耿耿于怀啦。佢就唔知系因为咁咧，所以呢个 唔信啦， 系啊，咁多嘢就头头碰着黑啦咁样。人咧就唔好去赖自己，即系赖呢个菩萨唔庇荫佢，或者边个唔睇佢。每一个嘅逆境咧，其实可能系菩萨要我哋当中学习嘅啦。 应该翻嚟讲下呢一个部分，我谂即系你头先呢个讲法喺三基旁边嘅朋友咧，有观音借富嘅，经常都有每年都会去即系做呢个动作嘅朋友咧，我觉得佢应该知多啲嘅，因为背后嗰个意义，我觉得系比佢而家实际上佢或者系求心安咧，个意义系大好多吓。 嗯 当然好相信啦，其实而家我哋讲好多个宗教咧，都加咗好多本土嘅色彩，尤其是佛教，唔知点解咧，都好重，即系本地嗰种，即系所谓嘅，我哋话嗰啲民间传奇嗰啲色彩喺里边嘅。点解特别佛教系咁多呢啲色彩嘅？ 啲人就将即系呢个民间嘅信仰咧，就捞埋呢个系佛教嘅东西咯。其实就唔系嘅。 但佢唔会话有刘远芬大菩萨嘅，即系佢唔会。 你会噶，你将来会系噶，你发心就得噶啦。远芬菩萨， 即系我意思就话，譬如观音菩萨喺呢个 观音菩萨系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因为咧就如呢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入边都有一章节佛陀特别讲到啦。因为观世音菩萨同我哋人间呢个嘅嘅因缘好深厚嘅，佢个深厚在就系、是。你道教嘅亦都有观世音菩萨，民间嘅一般嘅拜拜嘅信仰又有观世音菩萨，或者唔理你系咩嘅，譬如话呢个天德圣教啊，天道啊，一贯道啊，弥勒大道啊，好多都有呢个叫观音菩萨嘅，就系、是、因为佢过去佢一个特质嘅就系、是，你只要同佢讲，佢唔理你系咩宗教信仰。佢一定佢如果可以帮到嘅，佢一定会帮你嘅。咁、当然啦，喺帮你嗰个过程当中，睇下你自己睇唔体会得到咯。系啊，嗰、那个就系一个帮忙啦。点解我咁讲咧？我记得咧，曾经有一个人，佢嘅先生过身之后咧，咁、佢太太咧好难过。咁、佢先生咧就系、是、一个佛教徒嚟嘅，佢太太都系，不过就唔系话宗教情操好深嗰只，净系话啊，我系 会拜下神啦，系咪啊？ 皈依咗， 皈依咗 ，咁、okay. 但系就冇乜时间去听经文法嘅。 我头先讲个拜下神系咪都已经有本土嘅色彩喺当中？好似民间 正系啊，正信嘅佛法嚟讲就 系拜下神嘅， 唔系 咁样讲， 唔系拜神咯。 OK， 系啦，咁咧唔烧衣纸嘅，正信嘅佛教徒，佢如果系过身，佢唔会烧衣纸嘅。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咁呢位太太咧，佢就成日问观世音菩萨啦，佢屋企有个观音菩萨像，佢话菩萨，你可唔可以讲我听，究竟我先生去咗边啊？佢日日就喊，日日就系咁喊。咁当时咧，因为佢要。佢有一个很好嘅、好虔诚嘅心咧，就系、是、纵使佢唔系话听经文法，但系佢会供花。所以咧，再加上佢先生过咗身，佢就有一束花咧，就供咗喺菩萨上边。咁佢就成日问菩萨咯。我好记得嗰日我都喺度噶，嗰朵花咧跌咗落嚟。咁跌咗落嚟咧，咁我就将嗰朵花咧就执起来咧，就摆咗佢先生嗰张相。菩萨就喺后边，佢先生嗰张相就摆咗从菩萨嘅前面，细细张相嘅啫。先生嗰张相就摆咗菩萨嘅前面。咁然之后我将嗰张花咧，嗰朵花咧就摆咗佢先生嗰张相嘅前面，因为个花冧系好细，未开嘅，亦都冇水去供住嘅，跌咗落嚟嘛个花冧，未开嘅啦，记得啊，未开嘅，摆咗先生嗰张相前面。咁我就安慰佢唔好喊啦，唔好喊。咁佢就话唔得，我一定要知。究竟我先生去咗边？我老公去咗边？菩萨，你一定要答我。我唔理你用咩方法，你一定要答我。如果唔系，我唔会信你噶。点答佢咧？真系点答咧？于是咁，佢又唔食饭，又唔冲凉，又唔洗头，又就喊喊喊，屋企又唔打理咁样。过咗，我相信有成个礼拜啦。我都唔知再点样劝佢啦。咁有一日咧，我就唯有咧就走去菩萨面前话：，譬如你帮帮佢啊，究竟点啊咁样？我突然间见到，咦？唔系、哦，记唔记得我头先讲话嗰朵花摆咗先生面前啊？嗰朵花开咗啊！咁我即刻叫佢入嚟睇，我话喂，呢朵花咧就嗰日咧一个礼拜前嘅事，跌咗落嚟，嗰、那个花冧未开嘅噃，又冇水养住佢，照计都谢晒啦。佢不但止冇凋谢，仲开得好灿烂。咁佢望住我，我话嗱，唔系我出街买噶，你都知我呢几日咧， 啱啱想问你， 你都知我呢几日咧一路咧，因为惊佢。惊佢真系太难过，有啲咩事发生，成日都真系好似看牛咁看住佢，我点会可能出街啊？自己瞓觉都唔敢合埋对眼啦，成日就惊佢出事。我边度有时间做呢啲嘢咧？我亦都冇咁细心。咁跟住咧，佢望住我，佢话咁即系点咧？唉，好彩 嗰陣時候咧，有一本經就是、阿彌陀佛嗰本經書入邊，嗰、個回向偈入邊有一句説話，佢就話：花開見佛悟無身，不見菩薩為伴侶。簡單啲講啦嚇，佢先生去咗西方極樂世界，所以嗰朵花開咗啦。 嗯， 悟係覺悟嘅悟，花開見佛悟無身啊。咁前邊係講緊九品蓮花為伴侶九品菩薩為伴侶嗰、個日後有因緣先同大家講，但係因為咁嘅樣。从此之后，佢就话啊， 原来佢 一路俾咗答案我一早，不过自己傻啱啱咧，唔知道个答案喺边度，所以你话答咗你点答你咧？咁当然啦，头先你系讲紧话，诶，点样去还神啊？还神就要睇你平时咧点样去讲紧你个诺言啊。你唔系净系对菩萨有个诺言，你对系后就好似上个礼拜我哋都讲啦吓。讲说话的态度、你做不到的事就不要口行行咁样， 唔好大只讲， 系啦，唔好讲得出你就讲啦。你平时你对你自己的一言一行咧，乃至你自己的思维咧，你都要负得起个责任。咁喺你话还神，你同我讲话，当然咧应承咗个嘢就系要做。但系我相信话，除咗借钱之外，不如应承多少少嘢啦。借咩？就系应承多咩咧？学习知足啦，嗰、那个就系真正嘅富有。学习点样养好自己嘅嗰个叫做话身体嘅魄力啊？呢、个身体嘅魄力唔系话点样叫养好啊咁样，唔好懈怠咯，要做运动咯，唔好食咁多天上飞地上走，水入边有啦，食到高胆固醇咯，照顾好自己身边嘅人。照顾好自己身边嘅人，亦都系惜福惜缘嘅一种咯。点样去顾及呢个环保啊？点样去顾及我哋诶嗰个叫做话水龙头嘅水啊？所有嘅用得到嘅资源，都要惜福惜缘。嗰、那个就系、是、其实系菩萨嚟噶啦。点解？因为观音菩萨佢都有一品叫普门品啊，系讲紧观世音菩萨嘅。佢都有讲紧啊，喺唔同嘅情形之下咧，佢都会去化现让我哋咧。嘅需要嘅人咧，得到嗰样嘢，譬如话水，或者系呢个庇荫我哋嘅树荫，乃至一啲物质上嘅东西。咁所以咧，我哋系唔系应该咧，要用一个惜福惜缘咧嚟作为一个还神咪仲好？ 不过头先你讲呢一个即系还神嘅方法咧，我相信同我收音机旁边好多嘅听众啦，当我哋都系得好多有缘人啦，听到吓，咁、可能佢真系从来都冇谂过，咁佢观音借富就系一种民间传统传落嚟嘅，就话哦观音咧，即系 借富，我谂系近依十年呢几年嘅事啫，啲唔知边间庙度开始嘅啫， 真系唔知道，有机会我抄翻啦吓，即系我 即系等于我哋话年初三就一定要去。车公庙 咁，因为我哋赤口惊人同人嗌交，所以车公庙。车公诞嚟， 车公庙咁庙咁逼人，一定同人闹交啦。 咁啊，咁呢个我唔知道，唔知道会唔会打交添啊？我都唔知道。不过，但系我又好肯定一样嘢。头先你讲紧嗰样嘢，就唔系一般人佢哋会做，就去到呢一个嘅观音借富嘅地方，咩莲花宫嗰啲啦。我谂佢哋就唔会好似你所讲话啦。咁而家咧，我就好希望我求个心安，希望份工好啲。呢个必然啦。跟住借富就一个形式上嘅啫，或者都好多。哇！好开心，安咗个心。咁好少人会话咧，我好想咧就系、是、会点样要令我知足啊，令我快乐啊。因为如果佢咁样求嘅时候，我相信佢已经知道呢个窍门系乜嘢啦。 你常常咧，如果真系有啲人咧个心真系成日都唔安啦，你就试下常常咧，好简单，深呼吸，然之后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咁就得噶啦。又再深呼吸，个心度念啦，吸气。呼气嗰时候自己默念一句菩萨嘅名号，又再吸气，喷气嗰时候又再念一句。第一可以帮助自己放松。第二，你要将菩萨咧变成就好似你嘅好挂念、好思念嘅一个爱侣咁样。你知啦，当我哋好挂念一个人咧、记挂一个人嘅时候咧、你做紧嘢嘅，你翻紧工嘅，但系你个心咧都仲有 嗰样嘢喺度， 嗰个嘅思念喺度嘅。嗱，你对观世音菩萨就系用呢个心。常常都思念住佢啦，咁你一定你所愿所求咧都可以嘅。咁当然啦，我相信大家思念咁之前咧，你要 亦都好似观世菩萨一样， 你要做为非作歹嘅时候，你要等等等先，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喎，系嘛？ 咁你都冇理由挂住佢咯。 所以咪大家要学习啦。你常常去呢、这个试下个心度系念住呢位菩萨啦，咁系。你会发觉有啲嘢你系真系所愿所求， 真係皆水意嘅，係、可以做得到。 你講多次，如果要記住嘅話，要思念嘅話，要點樣念啊？ 嗱，你可以就咁南無南無嘅意思，你唔好以為人哋係誒 南無佬喎、 啊，唔係嗰個、okay. 南無係一個梵語 Sanskrit，、譯咗嚟我哋中國話之後，意思就係我歸依你， 南無 嚇，即係希望你幫我咁樣。咁、你咪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咯，即係話我歸依觀世音菩薩咯、或者你就咁念觀世音菩薩都得噶，嚇、你就當普通人咁你有咩同佢講，你就同佢講，咁個心就多念住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你去到邊，你想你做緊嘢，你都記住嘅。嗰、那個思念就好似你記掛住你個愛人一樣，或者係媽媽掛住個仔女。咁、你媽媽都可以煮緊飯噶，但係個心佢都會記掛住嗰、那個，就係、嗰份思念啦，嗰份懷念就係依樣嘢啦。你咁樣去用依個懷念嘅心懷念住觀世音菩薩咧。我相信你哋所求一定会遂意噶，试下。明年今天打电话入嚟讲下得唔得啊 ？OK， 咁啊，另外今日即系呢位法师都有讲过啦。咁啊喺呢个观世音菩萨里边咧，佢叫大悲咒嘅。如果你有兴趣嘅话，上网啦，或者系就佢啲佛书社都可以。 唔系啊，我特登咧揾到啦。阿齐宇唱嘅呢个大悲咒出嚟嘅、你早嗰时唱橄榄树嗰个齐宇嘅，咁咧你只要写去我哋 radiofm104@gmail.com 咧，你话你要大悲咒咧，我就 forward YouTube 嗰条 line 俾你、你哋自己上去睇咯。 好啊，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够晒啦。不过头先啊，李法师喺度讲嘅时候咧，佢话有冇人去求一个知足咧？咁样，我觉得如果有嘅话咧，我谂佢已经得到好多嘅快乐都唔定吓。好，咁啊，多谢李法师，下个礼拜再倾。拜拜。